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你知道乜嘢系合球吗？不如听下佢点介绍。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揾嚟中国香港合球总会主席郑伟明， 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2月31日，望月楼两食客初步确诊，不排除受确诊 Omicron 机师感染。 政府将于屯门招标地设条款，最低实用面积280平方尺。 立场新闻案提堂，钟佩权、林少彤不准保释需还押，二月底再讯。 美俄元首通电话，不足一个月内第二次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是星期五的朝头早，12月31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有关于一些楼方面，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见到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其实在早前10月的时候就公布过一个叫做香港2030加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当时就提出希望人均居住面积增加1至2成。咁寻日有关于是公布嚟紧一季嘅卖地计划嗰阵咧，亦都提出一啲新措施嘅，就话喺屯门大榄嘅住宅官地啦，同埋港铁将军澳百胜阁嘅项目咧，都会引入一个限尺条款，每个单位咧实用面积最少要系280平方尺，即系个实用面积嗰度有一个嘅下限喺度嘅。点解会定喺280尺呢一个数咧？咁见到黄伟纶局长都话希望系回应市民希望住大啲嘅诉求啦，咁所以咧就推出喺呢个屯门地嘅时候咧，就话有一个至少280尺嘅一个规定嘅。咁点解定280尺？就系话因为考虑到上年咧推喺观塘安达臣道嘅港人首置先导项目嗰阵咧，当时嗰个嘅单位下限咧，嗰个面单位嘅面积下限咧已经系250平方尺噶啦。咁所以今次咧就系私楼啦，咁所以喺个置业阶梯上面咧系占一个比较高啲嘅位置，咁所以喺个面积下限上面咧亦都系相对高一啲嘅。你又点睇1872311 1872311？而家系一啲私楼嘅单位会定一个最低面积、最低实用面积嘅数字，有一个叫做限尺嘅项目嘅一个条款喺度啦。你又点睇1872311？定喺280尺又够唔够咧？或者你嘅谂法系点咧？1872311同我哋讲下。电话旁边有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潘永祥。点睇寻日局长话喺呢一块地啦，首先系屯门呢块地啦，就话一个单位实用面积至少280平方尺嘅，点睇有今次呢一个嘅招标上面嘅限制喺度咧？对于发展商嗰个投标嘅意欲有冇影响咧？ 当然咧，就280尺咧，就大家都话住大啲啦，咁样。咁当然你住大都可以300、350都得嘅，咁样。咁点解280咧？咁其实呢个都系喺我开职嗰阵时候咧，话我哋睇到啲要几尺，咁先有一个叫做接受嘅空间咧，咁样。咁我当年喺圣稿做非执嗰阵时咧，我哋都有一个唔同嘅面积去尝试去画啲积出嚟嘅。咁发觉咧，即系如果是那个260尺，即是不包露台呢工作平台呢，咁其实呢你嗰个积呢你要有一个适合嘅可接受面积呢其实是难嘅。咁所以变咗就当时定喺260。咁如果你又包括埋露台或者呢个工作平台，咁280尺呢个都系合适嘅，即系如果从嗰、那个接受嗰、那个面积有间咁啦。咁当然呢好多人都聚焦280，即系细啲或者大啲，咁变咗如果细啲会唔会嗰个负担能力会好啲咧？咁样，其实我哋仲要考虑几样嘢嘅，可能大家公众都忽略咗，就从一个土地资源嘅运用咧， 我哋嗰個建築嗰個材料嗰個消耗啊成本啊，同埋最終嗰個可用空間咧，其實咧都要一併考慮。其實呢幾樣都忽略咗嘅。咁當然要講就可能會好長，即係細啦。咁但係就簡單言之，嗱，你如果你個單位嗰、那個嗰、那個所謂南美樓啦多咗啦，因為我哋而家我哋批地咧係用建築面積地積比率噶嘛。咁所以建築面積不變嘅情況，如果你單位多咗，你要隔牆多咗，你嗰啲喉管多咗，你公用地方多咗，其實如果你將280尺去到變翻一半140咧，其實可用嘅內壟空間咧係遠超過一半嘅。咁所以對於土地資源運用啊，建築成本都大咗好多嘅。咁同埋建築商佢喺嗰度都清楚知道呢度嘅個情況啊，點解都仍係將啲單位角度咁細咧，建築成本係高好多嘅。咁原因就一定係佢個尺價賣高好多啦。咁所以你話將200尺同280尺，咁有好多人話多咗80尺，我咪按比例咪嗰個負擔成本咪高咗好多。其實唔係嘅，因為如果你去到200尺咧，其實我相信咧，發展商嗰個尺價一定會係高好多嘅，去補償翻個建築成本嘅。咁所以變咗咧，唔好諗住就話少咗80尺或者幾多咧，就等於咧你嗰、那個按比例咧，你嗰個負擔能力咧就會低翻嘅嚇。 嗯，咁所以簡單嚟講，你首先而家有咗呢一個嘅限尺即係最少280尺嘅要求啦。見到局長都話，除非市場出現啲問題，否則咧日後賣地條款都會跟翻呢一個要求。係咪即係話日後納米樓會慢慢會減少啦，甚至會消失啦？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頭先你都提咗少少啦，但係起碼係咪好直接嘅一個情況啦？就係未必係完全按比例嘅，但係起碼樓價會因為咁樣而係推高咗，因為你起碼你供應嘅單位數量少咗嘛，因為你劃大嘅單位，自然你個總面積係咁多時候，你單位嘅數量係會減少噶嘛，會唔會因為咁樣而推高咗咧？咁可唔可以講下呢兩個情況？ 嗱，當然啦，講推高咗就當然係因為你面積大咗，一定係啦。總管頭先我講唔係一定唔係按比例，即係話你面積大咗10% 咧，一定唔係你嗰個樓價咧。就係等於多咗 10%， 因為你面積大咗咧，發展商嗰個尺價又會細咗嘅。否則的話，佢點解要喺南美樓咧咁樣？咁當然啦，我嘅負擔能力大咗，你又睇邊方面啦。咁因為我哋而家係講緊個首期咧，定係點樣咧？定係你個每月供款咧？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多咗我當200去到280，咁80尺，咁當然你嗰、那個首期，你個樓價會多咗嘅，但首期咧。相對嚟講都係講緊即係幾十萬，我相信呢個幅度咧都係可以負擔得到嘅嚇，即係相對嚟講影響唔係好大啦，或者咁講。咁但係如果你從遠嚟講，因為你啲樓起咗出嚟咧，佢就維持50-60年，若而家你而家保障得好咧，可以100年嘅。咁因為某一刻當今，因為樓價去到30,000尺負擔能力低，而喺一刻我哋唔去限制納米樓咧，而到將來咧，就算你整體呢個樓價回落或者工資高咗，可以負擔得到，你唔可以將嗰啲200尺或者盡咗嚟百幾尺南米樓，突然間變翻做唔係南米樓噶嘛？咁所以喺個土地資源嗰度就浪費咗噶啦。即係你永遠都係有啲南米樓出咗嚟。咁就當然啦，如果今次嗰、那個或者係嗰度先導計劃咧，我相信各方都係試下嗰個市場嗰個反應啊。个情况点啊？我相信如果冇乜大嘅社会嘅声音咧，我相信陆续咧佢都会系啲地咧都会有一个280尺嘅限制嘅。咁所以我相信咧，长远嚟计咧，的确可以减少咗南美楼嗰个供应嘅。 我见有啲即系讲法啦，都话啊，而家有呢个叫做限尺但系冇限价嘅情况，咁日后一啲细过280尺嘅单位就会更加吃香啦，因为即系地大嗰啲单位，大家可能因为财力所限，未必买得起嘛，反而而家。嘅所謂納米樓或者細啲嘅單位，就係大家買得起嘛。而呢啲日後又供應少咗嘅時候咧，反而大家會爭得多啲，會唔會係咁樣咧？ 嗱，咁呢個我又唔認同喎，因為其實你睇下你就話嗰個佔個市場個比率係點樣，同埋仲有冇其他單位去選擇啦？因為畢竟新樓尤其是納米樓供應每年嘅數量佔我哋整體樓宇，我哋講過百萬嘅私樓咧，其實都係佔咗好少數目。咁同埋市民亦都好聰明嘅，因為如果你南米樓越起越細咧，發展商一定係嗰個尺價係高好多嘅。 咁所以俾我睇下，如果我既然咁樣，點我唔買一啲唔係新樓，不過二手樓，其實我哋所謂二手樓，可能講緊係十年以內都可以，其實都好新啦。咁嘅時候，點解我唔買一啲係甚至可能唔好話去納米樓280尺，可能去到300尺，而因為佢係二手樓，唔係一啲發展商嘅新推出嘅納米樓，佢個尺價可能相對回落，可能有兩成啊，甚至可能多啲。咁嘅時候，佢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咁所以，發展商如果睇到有一啲二手樓市場都係有啲選擇嘅，咁就佢未必就因為個供應少咗，佢未必現時咧嗰納米樓咧係會推高個尺價，即係個樓價高，即係令到個供應少，而個樓價咧係會大幅上升嘅。 嗯，我見有啲測量師都話啊，你限尺嘅同時應該考慮放寬埋個地積比咁樣，咁你先至令到嗰個嘅供應量咧，可能係同以前差唔多啦，未必會因為大咗個單位而令到供應量減少啦。咁同唔同意呢個情況咧？ 呢個我就唔同意嘅，就因為其實你喺嗰、那個地積比，我哋而家話即係一定嘅地積比個建築面積係係規定嗰時候，其實如果你即係嗰、那個面積多咗咧，其實因為咧我哋嗰啲分隔牆會係少咗嘅，即係嗰啲嗰個公眾空間啊，包括走廊啊升降機槽啊，都係用少咗嘅，咁所以整體嘅資源運用咧係會更加好咗嘅。咁當然你話增加地積比，就反而我覺得唔係話咪因為想個單位多咗咧，而話如果我哋覺得住屋需求係大嘅，反而係另一個諗法，就話係咪整體如果喺嗰個技術評估，即係交通符合各方面啊，或者嗰個社會設施係可以到位嘅時候，係咪可以將個增加個地積比率大啲咧？咁呢個其實無論你個單位個別有冇限尺，都可以做到㗎，係嘛？反而以嗰個反而咧就話地積比咧應該從嗰個技術評估啊，或者我哋整體係咪想多啲單位供應去提升，就唔係話單純話因為嗰個限尺嗰度咧去考量嘅嚇。 OK， 好啊，唔該曬潘永祥，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潘永祥就係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你又點睇咧？對於喺而家起碼有一塊地啦，開始一個招標嘅條款嗰度咧，就係限咗佢哋嘅實用面積咧，係最少280尺嘅呢個方向咁樣做。啱啱咧1872311，會唔會有機會頭先都討論到啦？有啲人提到話，可能令到每一個單位大咗嘅時候，可能供應量少咗，從而令到嗰個樓價會升，甚至可能上車嘅機會都更细，你又点睇1872311？又请多位嘉宾，你有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早晨。 早晨，萧望林，早晨，大家好。 早晨，陈剑清，点睇件事先？而家就话喺屯门呢一块住宅地，就每个单位实用面积至少280平方尺，点睇呢个方向？ 我估过往咧，其实民间讲咗好多咧，就系而家现有嘅房屋政策咧，其实长期都系重量不重质嘅，即系我哋讲，其实你见。可能政府設定嗰、那個長遠房屋策略嗰、那個目標咧，其實淨係講個供應量，但係其實一直以嚟咧，好少講其實個量夠咧，咁係咪個質，即係例如可能個居住空間面積都保障到一個基本嘅即係面積咧咁樣？咁呢個咧其實限尺咧，或者其實一個人均居住面積嘅一個標準咧，係一個民間長期都講嘅，即係你唔可以純粹話我起好多樓，但係全部都係納米樓。咁就代表解決咗房屋問題㗎嘛。咁所以其實限尺本身係一個即係你既重量亦都要重質嘅一件事嚟嘅。咁就唔可以將佢兩者對立咁樣去理解。即係有時呢我見有啲討論呢就係會覺得即係可能定咗一個標準面積啦。咁係咪會影響咗供應量呢咁樣？但係其實應該係調轉諗，就係政府嘅房屋嘅供應嘅目標呢應該兩者兼備。即係你唔可以純粹話哦，因為即係限咗尺咁就影響個供應量咯，而係政府應該係有個魄力同承諾咧，應該你可以做到供應量上足夠之餘咧，亦都可以保障到一個最基本嘅面積，唔會影響咗大家個生活質素咯。咁所以例如而家我哋講緊政府講嗰個280尺嗰個，我形容係試點啦，因為佢而家只係一塊地咧，咁就係呢個方向嚟。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而家仍然都係淨係集中喺賣地嘅條款上，即係相對於即係例如政府而家 即係可能喺成個即係拍賣土地上面咧，其實咧我哋睇翻成個例如即係現有一啲納米樓嘅一啲即係供應嘅數據咧，你見到一手樓嘅供應裏面咧，其實好多一啲我哋叫納米樓啦，即係嘅供應其實係來自於市區重建而嚟嘅。而唔係即係可能政府喺個拍賣賣地嗰度而起出嚟嘅，咁所以其實政府而家淨係規範本身個賣地條款底下限尺咧，係遠遠唔足夠嘅。即係其實大部分我哋講緊我哋嘅統計就係過往嗰十年咧，大概有6-7成嘅一啲細過260尺嘅一啲單位咧，都係嚟自於一啲私人重建項目，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主要嘅一啲納米樓供應，其實喺而家嘅政策裏面咧，係冇包含喺裏面嘅規管咯。所以其實我唔會預示到好似即係發展局局長咁講咧，就係話就係因為一個政策咧，就會令到未來嘅納米樓絕跡咯。調轉頭，其實納米樓仍然會喺私人市場，尤其喺市區重建嘅部分繼續出現。 如果要在市區重建的項目都要即做到一個最低的單位面積，是不是就要在那些地契修訂那裡去處理呢？ 是的，沒錯，就是我們其實在今年年頭呢做了一個納米樓的研究，就是研究了過往十年的一些即納米樓供應的狀況。那你見到其實過往亦都曾經有局長呢提過一些建議，就是可以在一些即係地契條款啦，上面去作出一啲修訂嘅。咁賣地條款就係其中一種可以加入限尺噶啦。咁但係私人重建嘅時即係過程咧，重建嘅時候可能發展商都要同政府一方咧去傾嗰個地契上面嗰個安排嘅。咁喺個過程裏面亦都可以加入一啲限尺嘅條款，已經做到一個即係相應嘅效果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就你變咗好似見到政府淨係做咗一個小的部分，就是限了賣地的領域，但是私人重建作為主要的領域呢，其實仍然是被忽略的。 但我想問陳劍青，講回個數字，280平方尺是不是都是原本你們想要的目標來的呢？還是都高過你們預想的？ 其實我們之前就即是納米樓研究呢，就提倡呢，就是未來個人均居住面積咧，就應該唔細於260尺嘅，因為260尺以下嘅單位咧，佢全部都係一啲冇房或者一啲開放式嘅單位嚟嘅，即係長遠係滿足唔到本身我哋即係個居住嗰個需要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個定即係個定尺咧，其實係參照可能有啲公營機構，即係例如市區重建局過往咧。即係曾經都係以依個260尺作為標準嘅，係啦。咁其實如果依個標準有一啲公營機構都做到，點解政府做唔到咧？咁樣咁我哋就以依個作為個即係出發點嘅。咁 所以而家就高過咯，即係嘛？ 就有啲偏即係其實佢早期都係話參照市區重建局本身嗰個標準嘅。咁但係而家就佢因為市區重建局個標準都高咗，而家去到300尺咁樣，所以佢其實就大概依一個數字啦。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個問題就係除咗佢冇將私人重建納入喺成個限尺規管之外咧，同時間咧其實你見到公營房屋個供應，無論公屋同居屋咧，其實政府仍然帶頭起好多一啲低過唔係淨280尺，200尺嘅一啲單位出嚟嘅。咁尋日我有留意到本身個局長佢嗰個回應就係話，因為要跑數。即係因為要追趕啲落成量，咁就話，所以其實就冇一啲限尺放喺一啲公屋同居屋，但係其實佢就會製造一個唔公平嘅情況。即係如果限尺係一種保障人均，即係每人最基本嘅一個可能居住空間嘅，咁點解淨係限一啲政府賣地嘅私樓，而唔係其實係睇齊嘅咧？咁樣咁而政府嘅未來嘅一啲可能2030加嘅一啲長遠規劃咧，都已經定咗未來人均居住面積咧，我哋嘅追求咧係以237尺作為目標嘅。咁你冇理由而家一刻淨係限住可能賣地嘅數字280尺，但係大部分即係可能公屋居屋，即係好多嘅一啲供應咧，仍然起到可能得180尺咁樣。即係 但佢可能即係因為我見你尋日嗰個講法，除咗話追個數量啦，亦都話未來五年供應公營房屋嘅單位已經去到建築階段啦。你起到一半就真係好難喐嘅喎，係咪咧？ 其實我估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已經落成咗就無可厚非嘅。咁但係你見到可能長遠咧，仲有一啲小豪灣啊，即係講緊即係可能未來十年嘅一啲建屋計劃，其實政府仍然有一個好大嘅意向咧。咁就係將啲公營房屋擠細佢，而製造多個供應。但係其實呢樣嘢就係一種可能過往被批評叫重量不重質嘅問題，即係兩者好似專登對立化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其實你話其實政府係咪有魄力同埋有心有能力做到兩者兼備，係絕對有嘅。咁但係而家就變相其實好似淨係做咗一小步，但係其實大部分嘅一啲限制仍然係即係冇納入喺私人重建市場啦，以至於其實可能公營房屋個領域啦。 OK。好啊，唔該曬陳劍青，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劍青就係本土研究社成員，講到咧，尋日就話喺下一季推售嘅屯門嘅呢個住宅官地咧，同埋港鐵將軍澳百勝閣項目都話引入一個限尺條款，最低嘅實用面積單位咧就係話280平方尺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石硖尾泽安村荣泽楼列为受限区域，今日早上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当局话有916人接受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550户，當中48户在過程中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政府人員正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確認受限區域內所有人士已經接受強制檢測。政府昨日亦發出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在今年12月10日至12月30日期間曾經身處有關大廈內超過兩小時的人士，需要在明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美國總統拜登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不足一個月內再度通電話，美俄官員都表示拜登和普京在對話都警告，在烏克蘭緊張局勢升級將會破壞兩國關係，但兩人都同意進一步推進外交接觸。美國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在聲明中表示，拜登明確表明如果俄羅斯進一步入侵烏克蘭，美國和盟友將作出果斷反應。克里姆林宮的官員引述普京向拜登指出，任何制裁行動都可能破壞俄美關係，亦是一個大錯。不過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對兩人的對話感到滿意。俄羅斯下個月10日起將先後和美國、北約等代表就烏克蘭問題舉行安全會談。烏沙科夫形容普京和拜登的通話在會談前創造良好氛圍。最先發現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的南非內閣在除夕前發表聲明，指 Omicron 引發的第四波疫情相信已經越過高峰，疫情逐漸放緩，因此即時取消宵禁措施。南非的疫情警報已經降至最低級別，聲明說雖然 Omicron 的傳播率很高，但患者入院率比上一波疫情低。南非再次容許室內聚集1000人，室外可達2000人，酒類商品可以恢復正常營業，商界表示歡迎，希望受疫情嚴重打擊的經濟在新年期間恢復。日經平均指數報28,791點，跌11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5.68美元，賣出1,816.3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 港元7.798，日元115.0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75，人民币6.377，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33，欧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同埋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跟你讲返坚尼地城的荷兰街啦。荷兰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安排的关系，荷兰街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是荷兰街全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那段比较车多，西行就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新楼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屯赤隧道的屯门入口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那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都是车多。咁今晚是除夕的关系，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港岛区方面，由下午的2点钟开始，中环的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的威灵顿街和德记立街将会封闭。咁喺九龙区方面，由下午的6点钟开始，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的雅翔道和柯士甸道西将会封闭。停泊在西九文化区里面所有停车场的车，将会在下午的4点钟开始就不准进出停车场，直到道路重新开放翻嘅。咁港铁方面，各条路线除咗机场快线同埋迪士尼线之外，仲有轻铁嘅服务时间咧会延长1小时，电车服务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凌晨嘅2点30分，天星小轮嘅延长服务时间咧就会去到凌晨嘅1点钟。渡轮方面，来往中环同埋平洲嘅渡轮咧喺凌晨会各自加开一班船嘅。中区嘅半山自动扶梯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凌晨嘅3点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收紧火机机组人员安排，头三日改去酒店嗰度做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无论对社会大众、对航空公司机组人员，是一个好的起步点，避免咗佢喺家居进入咗社区嘅时候，然后先至知识佢系带有病毒。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12月31日，望月楼两食客初步确诊，不排除受确诊 Omicron 机师感染。 政府将于屯门招标地设条款，最低实用面积280平方尺。 立场新闻案提堂，钟佩权、林少彤不准保释需还押，2月底再讯。 美俄元首通电话，不足一个月内第二次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38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又讲到关于寻日公布啦，系卖地计划啦，喺包括啦喺屯门嘅一块官地嚟紧会起私人楼噶啦，就有一个嘅 條款，就話每個單位嘅實用面積最低280尺，你又點睇？1872311，咁啊啲人講到話會唔會影響啲人買樓會有機會難咗啊？因為嗰個嘅面積大咗，供應量咧就自然少咗咁。見到發展局局長黃偉麟都話咧，市場上面尺價30000蚊以下嘅單位選擇都相當多啊，以咧大約280平方尺嘅面積去計咧，計翻樓價大約800万到，咁就話首置咧就可以成做80%至90%按揭，咁相信唔會令到市民嘅選擇咧大幅減少。另外講到疫情方面都可能有啲人都擔心啊，因為有一個嘅社區傳播嘅群組可能真係會出現啦，因為見到早前咧確診咗染 Omicron 嘅一個國泰機艙服務員咧，咁佢就喺星期一啦，就係懷疑違規外出啦，咁亦都去到九龍塘嘅又一城嘅一間餐廳嗰度咧，係同爸爸食飯嘅，咁啊同場有一個唔同台嘅地盤工人咧，尋日就驗出係有初步陽性，咁就係半年嚟首次有一個嘅即係社區傳播啊咁樣。嗱呢一個對於成個社區嘅風險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 梁子超医生，头先呢个个案涉及一个机舱服务员啦，咁佢讲佢星期一嘅时候同佢个爸爸系喺友一城呢度个餐厅食饭，咁啊同场有另一个工人唔同台嘅，30几岁嘅，又系同屋企人喺度食饭，咁啊而家话系初步确诊嘅，你点睇呢个情况？系咪两者都应该系可能有关系咧？相信？ 我谂因为我哋喺个社区，就算真系有传播，唔会多嘅。如果你喺同一個時間咧，即係個時空交疊都咁緊要咧，就係話咧，你差唔多都可以話肯定咧，今次嗰啲個案係應該係有關聯噶啦。咁而一個比較令人擔心嘅話咧，就係話咧，你一個個案佢就係話同台嘅嗰、那個，你可以喺啲嘅譬如普通嘅飛沫傳播啊，或者啲接觸嘅機會率大啲啦。但如果你係比較係唔同台，用比較遠啲嗰啲咧。其實入面呢樣嘢就係指向咧係一個比較高嘅一個空氣傳播嘅風險，因為咧你始終咧就係話你除非你話佢可能係共用一啲四附近嗰啲嘅設施啊，同埋咩咧？不過呢啲咁嘅大型商場嘅洗手間咧，如果你話共用設施嗰啲咧，有陣時你未必真係話係同一個餐廳入面嘅人嘅，而係話你又咁巧共用設施又喺同一個餐廳入面咧，嗰、那個唔係話唔可以，即係你可能行過嗰陣時候啊，或者大家撞到啊，冇戴口罩，咁機會都有。但相對嚟講咧，嗰個空氣傳播嘅風險咧，可能係相對高。尤其是 Omicron 咧，佢本身嗰個傳播速度好快咧，亦都係喺香港咧，我哋都有一個個案入面咧，那個初時發現，我覺得可能啲牽涉空氣傳播啦，喺其他地方咧都有啲證據咧，其實指向呢樣嘢。咁而呢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而家最大嘅就话过咗譬如话3日几啦，而嗰、那个即係话我哋虽然香港有一个即係话做緊嗰个地方有强检，但强检我哋面对一个问题就係话呢第一样嘢你未必能够真係肯定所有人都做晒强检。 嗯。 第二个问题呢就同其中一个确诊者一样啦。去强检完佢根本上都仲可以係未發病，跟住你嗰3日入面強檢咧，佢真係有啲早嗰啲未發病，跟住之後咧有啲就之後發病啦。如果呢個第二個嗰個個案咧，如果唔係佢去咗屯門急症室咧，我哋都唔會知嘅。而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咧，佢 Omicron 咧，尤其喺打疫苗嘅人入面咧，那個病徵咧好多時比較輕微啊，或者直情唔明顯添。而你呢個咁嘅情況咧，我哋又唔能夠排除咧，當日喺嗰個餐廳度係可能有好多人共同暴露咗嘅，佢哋可能有啲係因為係冇檢測，或者係檢測嗰時陰性之後轉陽性嘅喺個社區上面遊走。而呢樣嘢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話社區傳播嘅風險咧。而嚟緊我哋又係一個即係話係隨即啦，亦都好多個活動啦。可能公眾都要比較係特別小心咧，係避免咧係同一啲去到一啲多人咧係密集嘅，即係話係混雜嘅情況，尤其係好多陌生人嘅地方咧，盡量都係避免去啦。而如果自己有啲慶祝活動咧，都同自己嘅一啲嘅相熟嘅朋友啊、親戚嘅一兩個家庭咧，同埋唔好即係話喺一啲自助餐啊或者一啲其他特別嘅地方周圍遊走咧，你就可能會減低咧你暴露嗰個風險咧。 而因為我哋唔能夠肯定有冇一個社區傳播咧，其實政府都可能係需要咧，係呼籲一啲咧有暴露風險咧，或者係有一啲好輕微病徵嘅人咧，喺假期雖然你唔容易睇醫生咧，亦都有啲人未必願意去咁睇醫生，但係你可能我哋以往派嗰啲嘅一啲啊心喉唾液個樽咧，係應該準備多量啲咧。如果有啲係覺得自己有懷疑咧，早啲咧去啊攞樽咧。我哋早一日能夠揾到社區入面可能出現嘅隱性個案咧，我哋係多一分機會咧，係攔截到個病毒，係避免出現嘅第五波。 頭先你講話強檢嗰個情況咧，可能檢一次初初未發病啦，係咪即係話可能強檢嘅次數或者嗰個時間都要再長啲咧？ 嗱，你其實你係可能呢啲咁嘅特別高風險地方咧，應該係將嗰個強檢嘅數目咧。就係話係將佢咧係加密咧，盡可能加密。但係呢個又有一個實質上嘅問題咧，你就係呢啲咁嘅情況咧，你加太密嘅，咁有啲人又可能係嫌麻煩咧，有好多問題喺度。咁但係你當然我哋都盡可能做，但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就話，我哋嗰個香港個社區咧，我哋而家用緊一啲嘅檢測嘅問題咧，無論限制與檢測。或者你個強檢都好咧，你都係要面對一個咧，即係話你驗完之後佢陰轉陽嘅問題。而呢個病毒咧，佢嗰個傳播周期可以好短啊！有啲人感染咗咧，可能一日內已經可能係已經有傳染性，有機會已經係傳開去。咁、你嗰、那個咁嘅情況咧，我哋喺一啲嘅限制與檢測嘅樓宇完咗之後，個強檢你可以加密到病人每一次啦。如果佢一度單獨嘅地方。但係話，如果你喺個譬如話你去嗰啲嘅高危地方搭過一個即係話係公共汽車嗰啲咧，有陣時你要求唔係話唔可以作出要求，但因為嗰啲人士咧，你唔能夠係完全咧係追蹤到咧，其實要睇翻佢自己，希望係盡量合作咧去做呢啲檢測咧，就算係比較密啲咧，佢哋都係盡量去做咧。而呢個你喺當日望月樓嘅相關時間嘅住客咧，嗰、那個食客咧，佢哋應該盡可能去追蹤啦。最好即係所有食客入邊嘅，我諗你一定係盡量都要同個衞生防護中心聯絡。就算你係冇即係話係冇去，即係話有啲人唔肯啊，因為咩原因都好咧，就千祈唔好咧，連去檢測都避咗咧。呢、這個問題又好大。 Okay. 由於我哋自己本身咧喺即係話事後嘅追蹤咧。其實整個系統都有一定的缺陷，因為我們做不到一些大規模的封鎖和一些不斷的排查。在這樣的情形呢，我們其實就最重要都在個上游度去截，你避免有這些這輸入個案走入個社區呢，才是真正能夠守得穩個防線。 嗯，今次涉及這個機艙服務員，見到有些報道都引述消息，就說政府內部評估除了驚話在餐廳呢可能引發一些群組的爆發之外，說他其實都坐過長途巴士啦，在一個密閉空間傳播病毒啦。另外還有一個機組人員也都說他呢是初步陽性的，就去个酒吧嘅喺翻嚟香港之后第三晚去个中环嘅酒吧嘅咁，喺啲交通工具啊酒吧嗰个嘅即系情况系咪可能比食肆系更加高危咧？咁同埋你头先都提到嗰个追踪问题，譬如我坐同一架巴士，我真系未必知道嗰个人系确诊，而我同佢坐个班系同一班嚟嘅，即系呢啲系咪又点样咧？即系我无端端又去自己做检测咩？咁应该点处理咧？又？ 嗱，佢而家都講咗邊個時段咧，係邊班車咧入邊，佢哋講嘅，希望個個都係合作啦。你係會追蹤到，但問題我哋嘅檢測入邊咧，你要檢測嗰剎那佢發咗病，咁你先至揾到，同埋你又要快，又要發病發得快咧，佢未傳咗開去，因為你始終咧，你跟住而家咁咧，你係嗰個病毒咧，佢個擴散速度好快，喺呢啲咧。譬如話人多聚集啊，你啲車入面咧，其實空氣嘅流通量咧，其實唔係特別好嘅，即係話喺而家啲冷氣嘅車度啦。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呢個酒吧度咧，你個個喺度入面除低口罩入面咧，就算咧真係話你做到嗰六次嘅，即係話你本身嘅換氣入面咧，係咪真係足夠咧？其實我都成我哋嘅換氣標準咧。其實是用緊以前咧，我哋控制一個好低排放量嘅結核病咧，你就可能就會有啲用，因為佢嗰個傳播速度冇咁快。但喺個 Omicron 咧，由於佢個病毒量排放有啲人可以大量排放咧， 就算你一個鐘頭換到六次氣咧，其實都唔能夠排除咧喺附近咧，係四周圍嗰啲咧，你未有時間稀釋個空氣嗰陣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咧係有啲人受到感染。所以咧，其實就係話嗰個風險咧，喺今次嘅情況咧，無論今次呢一宗嘅爆發咧，佢本身嗰個人士咧，譬如話佢已經係當日廿七號一定係有一個比較高嘅傳播性，先可以嗰個望月樓產生嘅傳播咧。佢之前嘅搭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同埋即係話跟住嘅走動咧，其實入邊咧都係有個風險。其他咧可能嘅喺當時暴露嘅，我哋唔能夠揾到嘅人咧。如果係有嘅話咧，嗰度當然另一個風險咧。而其他啲個案都係即係話嗰啲嘅係話係一啲輸入嘅個案，如果佢哋係走入社區咧，嗰啲又係另一重嘅風險。所以今次咧，其實我哋嗰個社區嗰個風險咧係真係非常之大。所以嚟緊嗰一兩個星期咧，大家都要小心。一個 Omicron 仲有一個我哋比較係困難嘅問題咧，就係話。由於佢係病徵唔明顯咧，好容易有好多嘅隱性傳播喺社區度。呢啲咁嘅隱性傳播咧，其實就係好難咧，係有時係被發現同埋截斷。所以咧， okay. 我哋都係一定係要喺呢個時間咧，鼓勵大家都小心啲啦，係盡免咧避免一啲嘅人多物即係混雜嘅情況啦。咁同埋入邊咧，就算有輕微病徵都好咧，都要加強翻一啲嘅，即係一啲免費嘅一啲嘅就係自助式嘅深喉唾液嘅檢測咧。希望能夠咧，即係話如果真係有啲個案走入社區嗰時候，我哋能夠盡早發現。當然其他嘅追蹤啊、強檢啊、檢疫嗰啲咧。都要係即係話係加緊去做啦。你而家係將嗰啲員工咧，我哋已經送咗去檢疫啦。咁而家佢哋聯絡緊當日嗰啲嘅食客啦。咁仲有一啲嘅就係話其他嗰啲嘅公共交通嘅一啲去去過嘅地方啦。咁而家全部都有啲強檢令啦。希望大家咧，如果係真係話咧係有個暴露嘅風險咧，喺個強檢令真係應該盡快合作，盡快檢測，同埋檢測完就算陰性都好咧。如果發覺自己有特別問題，或者發覺屋企人有問題咧，都盡早咧係去做檢測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志超醫生。梁志超咧就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講到望月樓而家係有一宗嘅個案，亦都懷疑係令到另一個人喺同場但唔同台食飯嘅人咧有一個初步陽性嘅。咁見到望月樓尋日都宣布啦，下晝三點起咧就已經係暫停營業啦。咁啊，中心已經抽取咗衞生防護中心已經抽取咗餐廳嘅一啲環境樣本啦，去再做一個嘅檢測咁樣嘅。你又點睇1872311？頭先講到樓嗰方面咧，其實另外尋日特首林鄭月娥咧都有一啲宣布啊，包括就話2022年啦，分別以51折同埋41折啦，係賣呢個居屋同埋綠字居啦，咁就係復售居屋同埋推綠字居以嚟咧係一個最高嘅折扣率嚟嘅。咁另外都有話推一個先導計劃，就係俾一啲輪候公屋超過一年嘅人咧，係買綠字居嘅貨尾單位，貨尾單位即係咁。咁又話日後咧會因應受歡迎程度啦，再做檢討。仲有一個就係話會收緊轉售資助房屋限制，之前都有啲消息講過噶啦。喺二手市場轉售唔可以咧係高過原價嘅年期咧，就由2年去到5年。另外，如果你係補咗地價喺自由市場度賣咧，那個禁售期咧就由10年去延長到15年嘅。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有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早晨。 係，早晨。 早晨，趙國偉，點睇？先講咗嗰個轉售限制嗰個先。即係如果喺第二市場嚟講咧，就禁售期2年去到5年；公開市場嚟講咧，就係10年去到15年，係咪都算係跟曬你哋原本嘅建議啦？ 我哋就建議係即係睇翻嗰個居二市場啦，由過去所謂唔高於原價嘅2年，我哋建議就延長到去5年啦。咁今次亦都好歡迎特首或者政府都即係將呢一個轉售限制都延長一個時間咁樣，咁另外就可能喺補地價之後嗰、那個即係講緊由2018年我哋建議由5年變10年之後咧，而家亦都將嗰個10年延長多5年，咁呢度我哋都覺得係一個即係方向都係正確嘅。 嗯，係咪事前政府都揾你哋傾過啦？ 就冇嘅，咁我哋都希望就睇翻特別可能居二市場呢一個情況就算可能喺社會上面都有過去都係討論嘅，亦都唔係話今天先至話我做一啲咁嘅決定。咁我哋都有睇翻，譬如可能過去一啲嘅資料講講緊轉售一啲入價嘅情況啦。咁我諗今次政府亦都留意咗 呢個情況，特別今次都係由特首去宣布，即係做呢個咁樣嘅決定咧。咁我都相信政府係一個決心，想即係希望呢啲資助房屋有一個比較即係信息俾大家知道，係真係以先以自住咧，就唔係話即係想喺短期裏邊轉手逃離嘅情況。 嗯，嗱，講到補地價之後喺即係自由市場轉售嗰個禁售期由十年去到15年啦。有啲人都話其實十年已經係夠處理所謂第市。即係嗰個短炒嘅問題㗎啦，咁去有冇需要去到15年咧？其實10年同15年嘅分別係咪真係咁大咧？ 其實我覺得即每一個客觀標準嘅咩年期係一個好適合嘅情況啦。咁入其實好早期我哋都見一個係大概係可能回歸前咧，都係講緊10年嘅嗰、那個即係禁售期嘅，即係補地價去賣。咁之後就將佢縮短到5年，咁喺18年又變翻去10年。咁其實每一個客觀標準都係睇翻而家一啲可能社會嘅狀況啦，甚至乎係睇翻我諗而家即係18年修訂咗嗰個定價機制之後咧，的確喺嗰、那個即係、折扣同埋嗰個定價方面咧，係比過去都係平嘅。咁所以日價方面咧，可能就真係有嗰個機會係會賺得比較多。所以今次做呢個多嘅決定咧，我諗政府都係考慮到呢一個情況咧。咁同埋過去而家睇緊。居屋同埋所謂租置單位一啲未補價咧，其實講緊都係大概有38萬間喺現時嚟講都係比較個情況都係比較多嘅、所以你話補價去轉售咧，我相信嗰個比例上面唔會比喺未補價情況會多。 嗯，另外特首提到一個就話即係俾一啲輪公屋咧超過一年嘅人咧可以買啲綠置居嘅貨尾單位嘅，你贊唔贊同呢個方向，或者有冇可能出現一啲問題咧？ 我覺得係一個折衝嘅方法啦，咁亦都睇翻我諗喺舊年同埋而家都正在揀緊嘅綠置居咧，都有相當多，譬如話應該就有500間一啲係講緊青富苑啊、碧翠苑嘅單位，都仍然係未賣得出，都好相信今期嘅綠置居應該可能賣唔曬呢一批單位，又再放落下一期有冇信心可以再賣曬咧？似乎都未必有咁嘅信心，所以今次我覺得政府都係一個折衝嘅方法，將呢一批單位咧想係可以即係出售俾一啲即係能夠想買到單位，又可以有個即係多一個機會，可能有個流轉啦。所以決定用一個所謂一年即係公屋申請者，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折衝嘅方法。但你話係咪日後係咪都要咁樣做咧？其實我諗個源頭係嚟自於今次。特別是突出了綠置居一些不受歡迎的元素，譬如單位太小，現在講緊那500間都是一些是小過200平方尺的單位，所以日後如果真的避免了就出現這些情況，的確是需要再檢視整個綠置居的發展，特別是單位的設計方面，如果是能夠適應到一些綠表特別公屋戶的家庭的需要，我相信日後不需要又或者怎樣特別做一些計劃去清一些貨尾的單位。 但整體你覺得，既然那些單位可能有些小啦，有些又交通未必很方便啦，所以過往才成為所謂貨尾嘛。而家用這個方法排一年公屋啦，就可以有機會買這個綠置居啦。其實是不是真的吸引到人去買呢？另外有些人亦都提出，會不會反而令到公屋條龍是更加長呢，吸引了一些額外的人去輪公屋呢？有些人亦都提到話，會不會違反綠置居那個的政策原意，就是原本就是令到一些住緊公屋的人是買了個綠置居之後就騰空翻個公屋出嚟嘛，但係而家你就可能吸引咗一啲額外嘅人入隊，咁違反個政策原意，點睇呢啲咁嘅諗法咧？ 我諗如果你話係即係吸引更加多公屋居民去或者申請者去申請公屋咧，若果依一個計劃都係所謂一次性過嚇，唔係話日後每一期都會出現呢個問題咧，我相信影響就唔會太大嘅。咁因為始終啲客觀現實就係我哋都有一批相當多嘅數量放咗喺度。咁如果真係有啲綠表家庭唔買，又點樣處理呢？你或者有人建議翻會唔會出租翻呢？咁但係出租翻就變成咗另一種租置，過去即係房委會唔想重推租置嗰種考慮，有租又有賣嘅情況。咁你話吸引力高唔高呢？佢睇翻而家講緊呢批嘅貨尾單位咧，大概都係嗰個平均售價都係我諗100萬左右到。咁你計算翻一啲可能按揭嘅一啲考慮咧，大概可能每個月大概都係5000元。至6000元度啦，如果計埋一啲管理費情況，咁我相信對比翻而家，就算你話極端啲講緊一啲劏房户家庭，可能交緊租金都可能4000-5000元都有機會咁樣交，咁變相我諗喺劏房租金同埋而家呢啲所謂綠置居單位嘅按揭咧，可能相對比較近一啲嗰個嘅負擔能力， 所以我相信都有部分嘅一啲申請緊公屋嘅朋友，特別可能未必係一單身者嘅，可能兩三人家庭以上嗰啲，能力上面可能高翻少少嘅話，我相信都有咁嘅考慮，會唔會叫做買翻個單位啊，叫做喺即係租住一啲劏房之外，係咪一個改善居住環境的機會呢？咁我覺得都係純粹係俾咗機會佢哋去選擇，而唔係話啊今次一定要逼佢哋買，亦都唔係呢個意思。 嗯，政策原意方面咧，即係成日都話買綠置居就希望可以騰翻個舊公屋出嚟，咁就做到一換一個流轉啊嘛。而家即係用一個即係輪一年就已經可以買，就可能難啲達至呢個效果，係咪咧？ 當然唔係話好理想啦，但係你話如果長遠計呢一批公屋嘅申請者。若果佢都可能一段時間之後，其實佢都會最終係上公屋嘅。咁、我哋今次變得到將呢一批嘅單位，我相信政府考慮就唔係話啊，全部都俾白票申請去買，都集中係想申請緊公屋嘅朋友咧。呢、這個考慮就係話，即係佢哋都可能會係一個將來係準公屋户，或者係上公屋嘅話，咁都可能要提早一啲回應到佢嘅需求，好等同於而家立法編配嘅考慮咧，都係俾一啲申請咗公屋一年嘅朋友咧，可以申請呢一種咁嘅立法編配計劃嗰個考慮，可能都想相類同嘅考慮情況。 嗯 ，OK， 好啊，唔该晒，焦国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焦国伟就系公屋联会总干事嚟噶，咁啊头先就讲到有关于政府话推出一个先导计划咧，俾一啲轮公屋咧超过一年嘅人咧，就可以买一啲货尾嘅六字居单位啦。咁因为之前好似头先都提到话青衣青富苑嗰度有啲单位咧系过去推出咗一段时间咧都系冇人买嘅呢一个嘅六字居，有啲讲法就话因为单位比较细嘅。而家用呢个方法系咪可以处理到一啲所谓滞销？情况咧，你又点睇187231、187231？另外咧，转售资助房屋嗰个限制方面会收紧啦，都话第二市场转售嗰阵咧，唔可以高过原价嘅年期咧，由两年延到五年。你又点睇187231？ 变种病毒 Omicron 怀疑在本港出现社区传播链，早前确诊的一个南空中服务员怀疑抵港后违反国泰航空检疫指引，到处同亲友聚餐，其中一次在九龙塘又一城商场食肆望月楼的聚餐酿成播疫饭局，他同台的父亲和隔离台的一名男食客昨日双双初步确诊，都是怀疑带有 Omicron 病毒，卫生防护中心怀疑空少造成最少一传二传播。若果佢父亲同埋男食客最终确诊，本港保持70多日本地清零断缆，今次更加将会系本港大半年以嚟第一条本地传播链。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楼价高企，喺因价就货下，迷你新盘充斥。发展局寻日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首度引入规定最低单位面积。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话：新游戏规则对发展商公平清晰，亦都能够回应市民希望住大啲嘅诉求，属于合适嘅做法。条款将会喺下季推出嘅屯门住宅地首度采用，同时亦涵盖到港铁推出嘅将军澳项目。发展商需要兴建最少280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星岛日报报道， 成播报道。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說，明年的重點工作會是加快建屋和幫助市民置業。她提出一項先導計劃，將近期出售當中的六字居貨尾單位開放給申請公屋超過一年的市民購買。不過有劏房戶直言，這項計劃並沒有吸引力。如果買入六字居之後，每個月要用幾千元供樓，生活只會捉襟見肘。社區組織協會說，很多輪候公屋人士未能夠負擔到六字居的售價，增加公屋供應才能夠對症下藥。另外，明年起出售的六字居和居屋轉售限制亦都會收緊。成播報道。 明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昨日罕見地開記者會，回顧過去一年工作。而在她開記者會前兩個小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在社交網站專頁上上載影片，同樣是回顧2021年工作。多於一名政界中人分析，現時距離特首選戰大約3個月，認為上述的異動是特首選舉的前哨戰。有建制派核心說，兩個人的舉動正反映現階段北京對屬意的下屆特首人選未留風聲，現在仍然是自由搏擊階段。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保護兒童會下下同樂居多名職員涉嫌虐待兒童，消息指警方掌握了更多資料，將會落案起訴多4個女職員，今日會將4個人提堂。 被虐的儿童现时大约有20人，由政党促请当局尽快委派第三方人士加入同乐居事件的调查小组工作，社署亦都应该介入。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2021年到达尾声，不少市民都希望来年有新转机，但是加价消息就率先到来，电车公司正向运输署申请加价超过一成，另外有283条专线小巴线亦都申请加价，运输署未有透露加幅，加上部分巴士线将会在明年1月2号加价，市民交通开支预料会进一步增加。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坦言，业界现时经营困难，巴士和铁路的线路扩张都带来挑战。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一名国泰航空空少涉嫌违反规定，到有一成的餐厅吃饭，令 Omicron 走入社区的风险相当高。社论话，为了尽可能压制 Omicron 传播，每一个市民都必须做好本分，例如戴好口罩，避免出席不必要的聚会，减轻整个社会的抗疫难度以及医疗系统的压力。政府有必要再一次检讨对待违反规定的人士罚则是不是尚有加强空间。成报社论。 星岛日报的社论话，当局卖地的时候加入限制楼条款，如果不放宽地积比，发展商可见单位数目减少，而单位面积相对比以前大，意味上车门槛提高，买楼人士准备的首期金额亦都要增加。社论认为，限制楼无疑有助改善居住环境，但只能够治标，治本之法仍然是尽快增加住宅地供应。星岛日报社论。 明报的社评话，立场新闻两名前高层被控串谋发布煽动罪名。社评话，新闻工作者有一个身份，就是代表社会大众监督政府施政，维护公众利益，对于政府政策失当、官员失职有揭露和批评的使命。在法庭就住何谓煽动有判决形成指引之前，警方应该适当公开涉案文章的内容，给传媒人参照。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保护儿童会虐童丑闻涉事的员工和幼童越揭越多，显然是长时间持续发生。政论说，只是见到高官惺惺作态写网志谴责一番，特首亦都只是官僚地责成社署提交报告，保护儿童会就即时解雇涉事员工各只，并且将虐童美其名为体罚了事，监管失职的社署更加仿佛置身事外，反映的是整个监管制度崩溃。东方日报政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为了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坚尼地城的荷兰街仍然全线封闭啊。坚尼地城的荷兰街全线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排到前油麻地停车场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今日除夕有特别的交通安排，在港岛区的封路由下午两点钟开始，中环的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的威灵顿街和德记立街封闭。在九龙区封路方面，由傍晚六点钟开始，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的雅翔道和部分的柯士甸道西封闭。停泊在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成个车辆将在下午四点钟开始不能够进出停车场，直至道路重新开放为止。另外部分的巴士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详情可以看运输署网页或者是致电巴士公司查询。而铁路方面，港铁除了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之外，还有轻铁服务都会延长一个小时，电车就会到凌晨的两点半，天星小轮会延长服务到凌晨的一点钟，渡轮就会来往中环和平洲的渡轮就会在凌晨各加开一班船，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就会延长服务到凌晨的三点钟。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12月31日，望月楼两食客初步确诊，不排除受确诊 Omicron 机师感染。 政府将于屯门招标地设条款，最低实用面积280平方尺。 立场新闻案提堂，钟佩权、林少彤不准保释需还押，二月底再讯。 美俄元首通电话，不足一个月内第二次对话。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政府昨天就公布卖地计划的时候，提到在屯门的一块地，他就说如可以供应到2020个单位，就有一个的限制，在个实用面积就说最低280平方尺，希望可以回应到住大一点的诉求的市民。你又怎么看1872311？见到昨天局长发展局局长黄伟伦都说留意差饷物业估价处提供的资料，就说过去五年新落成的私营房屋单位就大约有13%左右咧，实用面积咧喺26平方米，即系讲紧呢个280平方尺之下。咁所以就话咧，新措施咧影响到大约咧系1%左右嘅私营房屋供应嘅啫。咁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合适嘅做法嘅。另外头先亦都讲到一啲资助房屋嘅收紧嘅措施会做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有黄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请讲。 听到清楚系嘛？ 系啊系啊，请讲。 其实佢话对于想即系公屋牌一年之后就可以买咧，就我就觉得即系其实好得意啦，因为你本身排公屋嗰条都已经讲紧30几万人， 嗯， 点解啲人会去排公屋咧？其实要去谂翻当年有啲系即系个生活环境好差，但系其实呢另外一大扎咧系刻意做低个入息嘅， 嗯， 咁你而家又即系不停条队系长嘅原因。你其實你個比例咧，即係公司型房個比例已經調校咗嘅咯。 嗯。 咁所以其實公屋嗰條隊永遠都係排唔完嘅。好啦，咁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咧？嗱，你諗下，其實嗰陣時即係公屋賣係阿董建華推出嚟噶嘛。咁其實我屋企都買咗嘅。咁我哋屋企十幾年前嗰10几万買完之後，咁四個小朋友大咗，咪取消曬啲名，咪全部出去買私樓咯。 嗯。 咁衍生咗咩問題？就係你公屋係幫咗啲人去住咗十幾年，跟住啲小朋友有本事出去買樓。但其實佢個流動性減低咗，咁， 嗯， 你變咗其實你排嗰條隊咧，你啲公屋騰唔翻出嚟， 所以你整體其實係唔贊成綠置居呢一類嘅，係咪咧？ 我覺得其實政府要檢視翻就係其實嗱，你即係我都係納税人啦，嗯，其實我哋去納税，你起一間公屋講緊資助200几万人去住公屋，即係每一間屋有成本噶嘛，即係公屋其實本身嘅 purpose 個目的係提供最基本嘅生活所需。 嗯， 最基本嘅環境，譬如我爸媽以前真係8000蚊月入養四個小朋友，佢啲真係要必須啦，係咪？咁， 嗯， 我哋唔係講住板間房，我住木屋喎 ，OK， 係瞓街添可能。咁， 嗯， 所以即係要檢視啦。第一，第二就係，其實我覺得大部分而家就算你有首期100多万嗰啲人，佢唔去買樓，點解呢？因為佢連個壓力測試過唔到。 OK， 咁佢話等新樓嘛，因為其實佢而家嗰個限尺285尺定280尺？280限新樓咧。其實相對嚟講咧，會令到而家現有嘅280尺樓下嘅單位係更加值錢啊，嗯，因為佢變咗 rare 咗啊嘛。 係，好啊，唔該曬黃生。不過頭先我哋都講到呢個問題，就係會唔會令到啲細單位更加搶手咧？不過頭先同我潘永祥傾，佢就未必認同係咁嘅咁。仲有岑小姐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 係你好，請講。 係，我就即係時間唔係好多，所以我快啲講咧。就我咧就喺1979年西環嗰陣時咧，就已經有纳米楼噶啦，系恒基兆业嘅，咁样就10万蚊，建筑面积233尺，咁于是咧，我依我嘅财力咧，咁我就得10000蚊嘅啫，咁每个月嘅供款我就afford唔到买贵楼， 嗯， 我认为应该俾啲尤其是啲首期少嘅人上咗车先， 即系细单位都可以接受， 有佢发挥佢功用嘅， 嗯嗯嗯， 咁然后有钱啦，佢咪换大啲咧，咁而家一开始有280尺嘅。咁啊，跟住貴啦，咁人哋上車都上唔到，係嘛？ 嗯嗯， 都是从一个希望上车的角度先，这个就是岑小姐的想法来的。不过整体对于现在说如果真的啦，日后的新楼都是用280尺为一个最低的实用面积，大家点击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又请到位嘉宾，有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早晨。早晨，谢伟全。 是 是，谢伟全，听不听到？听到好， 听到听到。 是啦，是喂，正想问下你嘅，头先就都同啲听众倾到啊，280平方尺，如果真系限住啲单位啦，最少嘅实用面积系咁啦，你同唔同意呢个方向或者数字咧？ 嗱，数字咧，当然咧就系、是、即系大家都可能有唔同睇法，不过我自己觉得嚟讲咧，我系欢迎咧有个标准嘅，因为其实咧讲楼宇房屋咧。都有唔同嘅標準啦，譬如我哋採光嘅標準啊、衞生嘅標準啊、走火安全嘅標準啊、結構嘅標準等等都有嘅。咁面積嘅有個標準咧，我覺得係歡迎嘅。不過咧，大家其實咧就係、是、最關注嘅問題咧，係個標準咧唔係重要，反而咧即係好多人關注就係話，我可唔可以負擔得起？我幾時可以上到樓？嗰、那個係有冇足？够嘅供应嘅问题，呢、這个反而系重要，呢、這个系本啊。其他嗰啲咧，其实都系附带嘅，即、就、系、是、一啲要求嚟嘅。咁喺呢方面咧，就似乎咧，就睇棵树就睇唔到个森林。我自己觉得嚟讲， 即系买到楼都系大家最主要嘅诉求之一。不过我见到局长有个说法嘅，佢话而家啲市区嘅尺价以单位实用面积280平方尺计，楼价仍然低过800万。咁啊，如果首置买家可以做到80%至90%按揭，咁所以就话市民上车嘅选择唔会减少。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嗱，要睇你点样比较。如果你话用250平方尺同埋280。将30平方尺嚟比较，当然大家觉得个分别系少咗，但系好多纳米楼咧，其实分分钟咧得200，甚至低过200平方尺噶嘛。咁、那个分别就大好多啦。咁你如果你讲系2-3万一尺，咁可能多咗200-300万噶咯。咁喺呢度咧，其实系要供啊，同埋首期方面咧，你要睇唔系一个好有能力嘅人咧。可能都變咗好吃力嘅，好多時候咧係掹掹緊嘅喎。呢個應該要從呢個角度去考慮咯，我覺得。咁你有標準，我係歡迎嘅，但係應該同市民講講點樣可以加快到個供應。阿妹成日都係頭輕尾重喎，啲人等到頸都長嘅時候，5年有5年，咁呢個反而重要，我覺得。 但系你觉得，譬如出咗呢个措施之后，对个市场嘅影响系咩？系咪就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可能纳米楼会更加受欢迎，即系因为大家起码负担到呢一批啊嘛。但系又即系供应又冇新嘅供应嘅纳米楼啦，咁所以呢啲楼就越嚟越多人争，会唔会系咁咧？ 会短期内真系，因为点解你供应咧就冇新嘅供应，但系需求咧可能不变嘅，咁自然咧、那个价钱会升啦。呢个好简单嘅经济嗰个理论啫嘛，吓。咁呢個有造成嘅情況，咁除非咧其他方面咧有一全盤嘅配套，令到大家喺呢方面嚟講咧，譬如頭先講你話800萬，因為我哋 set 咗800萬啊嘛，咁另外就係話喺個首期嗰方面要負擔幾多咧，呢啲有相應嘅調整咧，可能就會有唔同嘅效果出嚟。我哋好多時候咧，即面對一個問題，其實係要處理好多。唔同嘅因素嘅，但系只系处理一样嘢咧，结果咧、那个效果出嚟咧，本来系好嘅，又反而变咗咧，就系、是、产生好多负面嘅问题咯。 你觉得会谷高个楼价会几多咧？因为呢一个措施， 呢、這个措施，我觉得咧，即、就、系、是、要睇咧，唔单一嘅。如果你单一，梗系即系会有上升一个价钱，但系要睇整体个市场嘅情况个气氛咯。咁呢个咧。同埋亦都要睇，喂，我係咪有人工加有積升啊？呢啲我諗整體嚟講都會受影響，所以單一嚟講咧，可能咧俾人一個錯覺嘅。咁純粹嚟講咧，大家反應嚟講咧，即刻反應梗係話，喂，嗰啲樓咧，即係個供應冇增加嘅。咁如果我真係冇能力嘅，而家我就快啲去買，咁啊會造成一個效果咧，就係嗰個價錢咧會短期內升啦。咁长远嚟讲咧，要睇翻啊！而家大家对未来咧市况点样，对政府嘅信心几大咧，都会影响嘅。信心系佢哋可唔可以短期内增加， 較多嘅供應咧，啊這個咧反而影響個大局嘅。 但係講話短期增加供應，即係大家都想啦，但係係咪真係實際上咁容易做到，或者你睇到有啲乜嘢可能性可以短期增加供應？ 第一，我覺得最主要的決心，決心係唔係真係做？咁有決心嘅時候咧，好多嘢咧就會政府方面咧唔單止係一個監控者。佢係一個促進者，點樣可以幫到個市場快速咁樣咧，就可以完成一啲現有計劃緊甚至進行嘅項目咧？這個咧即係可能係短期個效果反而係重要，反而出到個效果出嚟咯。咁如果你成日都即係話，哎呀，你哋覺得納米攞唔好，我就加個尺數落去，咁啊等佢拍賣，咁啊起好，反而係現有嗰啲點樣去加速佢嗰個發展咧？我覺得係重要。在合作方面呢，一定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呢合作，就不要说即是成日担心说啊你这样做会不会是即是好像利益输送啊官商勾结啊各方面呢，其实这个制度上呢已经在这方面呢很完善的了，过去都是用紧的，为什么不可以在这方面做多的工作，大家一起同心、 okay. 去令到供应加快。 好啊，唔该晒你啊，谢伟全，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谢伟全就系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讲到话限咗，如果一啲单位咧系最少实用面积咧系280平方尺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啦。另外先提到啦，即系有关于绿置居货尾单位俾一啲轮候公屋超过一年嘅人买啦。另外转售资助房屋限制呢一个咧，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长益地产总裁汪东敬，早晨。 你好，你好，早晨， 早晨，汪东敬，系啦，呢一个限制即系资助房屋嗰个转售啦，首先就系、是、居屋第二市场就系唔可以高过原价，嗰个嘅禁售期由两年去到五年，自由市场嗰度卖咧就系、是、禁售期由10年去到15年。对于两个市场嚟讲，个影响系啲咩咧？同我哋讲下呢、這个。 我觉得影响就系话个禁售期内，即系话我哋起码我哋未来即系话嘅新嘅供应。會在五年或者至15年裏面是不會有二手放盤咯，即係話變咗，因為佢有禁售期啊嘛，或者我哋正確嚟講減少咗二手放盤個轉流咯，咁呢個係一個代價嚟嘅，咁變咗就當然啦，你一期嘅新嘅居屋供應唔會影響好大，因為佔市場好少嘅啫，但如果長期咁做，譬如話十年，未來十年都係咁做，即係未來十年嘅。即係居屋嘅新嘅供應喺佢哋嚟講咧，就會喺5至10年裏邊咧係冇一啲即係話新嘅二手放盤咯，或者係減少咗好多二手放盤咯。咁呢個係一個好清楚嘅代價嚟嘅。咁變咗就咁，所以我之前寫文章都講過，就話未必值得咁做，因為嗰啲都係合乎資格嘅受眾嚟嘅，即係話。好，即係話嗰啲即係所謂賺錢轉售賺錢嘅業主咧，佢哋我哋唔可以當佢炒家嘅，呢啲都係一啲即係話合乎即係話資助資格嘅受眾嚟嘅，咁所以變咗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代價嘅效應，值唔值得咁睇？大家點睇啦？咁就個效果就會咁咯。 講過喺居屋第二市場嗰度啦，頭先話啲供應可能會少咗啦，會唔會令到而家嘅二手居屋嘅價格會更加高咧？或者有啲想賣嘅業主都褪一褪啦，諗一諗先，再遲啲先放啦，咁會唔會係咁樣咧？ 市場嘅反應咧，因為咧市民嘅反應咧，有時好微妙嘅。嗱，我哋暫時睇到個反應咧，就係、是、多咗人問盤喎，即係話多咗人話哦，你限禁售期咁長。我就我唔係咁著你抽啦，咁我可早啲喺二手市場問盤，咁但係嚴格上嚟講咧，而家有一個初步反應啦。咁我諗政府會覺得呢個初步反應可能係好嘅，因為會唔會令少咗人去抽籤咧？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就算少咗人抽籤咧，都係遠遠高過嗰、那個。即系话推出个量噶啦，咁其实对个实际供求影响唔大吓。 其实你认唔认同而家喺譬如居屋第二市场有啲所谓炒卖资助房屋嘅情况系出现嘅咧？ 我唔同意系炒卖，因为你炒卖讲动机同埋嗰个人系咪炒家啊嘛？咁呢啲只系受众嚟啫，因为我哋俾都系入闸，俾都系买居屋二手楼，买居屋一手楼吓。咁咧就問題就係佢哋一定係一個受眾嘅人，咁我哋唔可以話喂 佢冇賺錢，錢喺手中，佢賺咗錢轉讓，就係、是、炒家啦。咁變咗我哋又覺得，即係依個判斷即係唔正確啦。 嗯，即係所以你覺得如果要喺第二市場嗰、那個而家所謂都有啲價格比較高嘅情況啦，用一個轉售限制嘅方式係處唔處理到咧？又 其實我唔覺得應該去處理㗎啦。點解咧？因為佢佢價格好似賺多咗個原因咧，係同佢。因為是一個果嚟啫嘛，佢原因係因為近年政府賣一個居屋嚟講咧，佢個折扣都比較多嘅。 嗯， 因為折扣多，咁佢自然會有一個再加埋配合上樓價嗰、那個或者樓市上嘅變化咧，佢自然會有一個比以前係容易賺多咗嘅情況。 嗯， 咁理論上我哋叫佢遲啲賣，如果樓市真係向上嘅或者正常向上嘅，我哋叫佢遲啲賣樓，其實佢會賺得仲多噶。咩？即系一定会出现嘅，即系呢个系一个正常嘅情况嚟嘅。我系唔认同政府系为咗满足一啲人呢个感受而令到而做一啲嘢，令到未来嘅转流率系更加少，呢、这个唔正确嘅，我认为。 佢今次咧，除咗话限喺第二市场嗰个嘅即系以唔高于原价嗰个禁售期之外咧，长咗之外咧，佢补地价喺自由市场卖嗰个嘅禁售期咧，都由10年去到15年啦。其实会唔会反而又令到第二市场嘅供应多啲咧？佢喺公开市场卖唔到嘅时候，呢、这个可唔可以补得翻咧？又 我反而认为我觉得无补于事，同埋市场嘅反应。我哋公道啲睇，都係睇翻市場嗰個實際數據啦嚇。咁但係問題就話、是，有一樣嘢好少人留意到咧，就係話五年同十五年，即係話五年禁售期係居到第二市場，十年禁售期係一個自由市場，即係年好地。 而家10年咧，佢想去到15年啦。 係啦，跟住而家褪到15年啦。呢、這個變化咧，其實相差咁遠嘅變化咧，我哋可以想象到15年後可以自由市場買賣啦。但係嗰時其實已經嗰、那個第二市場嘅轉讓已經成為主導啊！嗱，居第二市場會成為咗主導咧，因為居第二市場嘅轉讓咧係一個較低嘅銀碼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平嘅，我哋所謂冧心效應咧就會佔高咗佢哋嗰個樓價。咁其實15年後就翻唔到去自由市場，咁有咩影響咧？咁即係話將來政府嘅即是说居屋的保地价呢仍然要会是一个相当偏低的情况。 嗯。 那变成这个是会令到政府的资源呢是会即是说进一是都是会继续停顿的。即是说新买的居屋呢简单讲未来买的居屋如果我们这个即是说所谓禁售期是拉长的话呢、okay. 他们会令到那个保地价实际保地价业主会更加少。 Okay. 是那样东西我觉得要留意。 好啊。唔该晒汪东敬同你倾到呢度。汪东敬呢就是长益地产总裁来的。你又点睇头先讲的有关于转售限制方面呢 ?187231 转头返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因应一宗新型肺炎初步输入确诊个案，将初确患者居住的坚尼地城海都楼 A 座列为受限区域。政府早上大约7:3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95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少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仍然核实当中，其余居民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政府派员到访大约95户，当中有大约20户无人应门。另外被列为受限区域的石硖尾泽安村荣泽楼。上午7:00左右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当局说有916人接受了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550户，当中48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一名国泰机组人员感染 Omicron 病毒，他曾经和家人到又一城望月楼用膳。消息指同場不同台的一名地盤工人驗出初步陽性，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差不多可以肯定兩宗個案相關聯，

冲线嘅阶段咁样。咁啊，见到早前咧讲到通关，都话会有啲配额啦。咁亦都有啲唔同嘅报道嘅消息，都话初期呢啲配额咧，可能都会俾一啲公务啊、商务人士或者有急切需要嘅人咧系优先嘅。见到啊报道都讲到话，有啲商会咧已经系接到政府委托咧，系向一啲会员发信啊，就等佢哋可以做一啲初步嘅登记嘅。详情系点样咧？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中华厂商会会长史立德，早晨。 系早晨啊，系 早晨啊，史立德， 系你好。 系我想问一下先，头先系头先讲嗰个嘅系咪邀请咗你哋去做一个嘅登记啊？向啲会员可唔可以讲下详情系点啊？呢个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刚才你都讲咧，政府日前咧就制定一啲获呢个首阶段通关人士嘅类别啦。咁其中我哋呢一个商务咧嘅有个你刚才讲个好似啊一个配额啦，申请嘅应该系。俾啲咁嘅商務嘅人士咧，亦都有獲一個授權咧，我哋商會咧係成為我哋嘅會員咧，係先可以推薦嘅。咁我哋商會咧，其中一個咧係可以去申請嘅。咁證明佢咧係有內地咧係有業務啦，係有經營嘅啦，咁樣就可以嚟到我哋會員申請俾呢一個公樓處去批准嘅。 仲有咩條件咧？淨係證明自己喺內地有業務就得噶啦，係咪？ 那個條件咧就係要香港有商業登記證啦，大陸亦都要有一個營運嘅證啦。咁每一間公司咧只可以咧係有兩位嚟到申請嘅啫，咁樣嘅條件。 兩位又冇話一定包括一個係譬如老闆高層，定係兩位任何員工都得就得噶啦，就可以。 兩位又並冇有包括老闆嘅，因為有啲可能係管理上嘅必要啦嘅人啦，或者係啲技術嘅人才啦。咁但係一個商户咧，只係可以咧，係得兩個人士咧，係可以申請嘅啫。 頭先你話每間公司兩個額，咁有冇話俾你哋可以即係幫幾多間公司做登記？每個你哋而家商會可以處理幾多個額啊？ 一間公司可以兩個嘅啫。 係，我意思你哋商會有冇話即係優先俾幾多通關嘅額，你哋可以分配？ 咁呢個冇嘅，呢個有一個額係幾多，我哋都未知道嘅。 暫時睇到個反應點咧，即係啲公司嘅登記嘅反應，同埋我想知係你哋發咗信啦，咁佢哋而家係即刻主動揾你哋做登記，定係你哋都係所謂有一個提名啊？我提名邊間公司咁，定係點樣嘅個方法係？ 我哋就唔會去提名嘅，係佢自己上嚟咧就同我哋有咁嘅需要，我哋先至同佢登記啦。咁一開始咧就都反應都非常之熱烈嘅啦。咁亦都係公布消息之後咧，我哋都收到唔少嘅會員嘅查詢啦。咁喺一日裏面咧，企業仍然咧係要有啲時間去準備。相信咧下個星期咧就會，因為而家都係放假啦。聽日咁就下星期，我諗會陸續收到更多嘅申請嘅。 你哋預計你哋商會可以獲發幾多個呢啲通關名額，再分俾呢啲公司先至叫足夠咧？ 冇呢个咁嘅名额嘅，即係佢哋嚟就我哋就帮佢申请啦。咁我哋就睇下我哋嘅会员里面呢，我哋会员大概有3000人到啦。咁而喺国内嚟讲，你港商嘅一个开厂嘅呢，就喺大湾区嚟讲有2万几个厂户啦。 剛才话啲反应都即係踊跃嘛，暂时有冇话收到几多个登记呢？ 因为首一日咧就有10几20个嘅咁查询啦，咁我谂陆续咧会一路增加嘅啦。喺个放假咧，我谂呢一个数目咧，因为上一轮咧都有人士嚟到我哋厂商会去登记嘅，即系喺之前咧，但系碍于因为爆发咗疫情咧，亦都冇系实行到啦。咁今次咧系再次咧系登记去申请咧。咁啊，經過我哋嘅廠商會去遞俾呢一個公貿處啦。咁而仲有即係個值得提一提嘅咧，就係喺上一次申請咗嘅人士咧，今次咧就唔需要再嚟嘅登記嘅啦。 我想知咧，你哋都預係咪可能都會有一個即係所謂供不應求嘅情況啦？咁你哋點樣分呢一啲嘅公司嘅申請俾配額俾佢哋咧？係所謂抽籤啊，定係都係先到先得啊？会是怎样分呢？你们作为商会 要分都是没得怎样分的，即是他先到先得啦，他来到我们就跟他做咯。但我们始终 是我哋嘅会员，我哋先会同佢做噶嘛。如果唔系成为我哋嘅会员，我哋就唔会同佢做噶。咁、我哋会员里边都系最多都系3000个厂家啫嘛。咁又可能其他有啲其他嘅会有啲佢哋又有噶嘛。咁首先成为我哋嘅会员啦，咁我哋证实佢系喺香港系有公司噶啦，咁国内系有生产噶啦，咁就可以同佢哋申请咯。 因为你就算攞到个配额，佢哋都未必即系决定到某一个时间系真系翻上内地噶嘛？系咪要另外再申请譬如某一日、某一个日子、某一个时间系翻上内地？嗰、那个安排上面你哋有冇啲咩谂法？定系都系希望政府有一个有系统嘅上网系统，等佢哋自己申请？定系点样咧？有冇啲咩谂法咧？呢、這个又 暂时咧就系冇呢一个咁样嘅时间啦，因为其实人数几多，每日嘅配额几多，又暂时我哋都系未知。几时开放我哋亦都唔知，咁啊就呢个都系开放开关嘅一个前期嘅工作啦，我哋做好前期嘅工作啦。不过我觉得喺一旦开关嚟讲咧，首轮咧都唔会话好多嘅名额噶啦，因为都系希望话可以咧系做到安全先啦，因为唔会话发生有任何嘅事故，有一间再有感染嘅又熔断咁就比较上系麻烦啲，咁啊希望话可以咧从少一路慢慢去开放得多啲，咁啊顺利好过咧就系有一日开一日闩，一日开又闩，变咗仲麻烦。 之前见到譬如深圳湾口岸嗰啲，有啲人因为赶过年咧，都话排几个钟先上到去。预计如果开咗通关，一啲商务人士可以优先去翻上内地嘅时候，会唔会有类似啲情况，就系谷晒一个关啊，排好耐啊嗰啲情况？ 我都系会担心，因为较早之前咧曾经提议过咧，就系、是、话如果譬如一日咧有2000个名额啊，或者3000个名额啊，咁可唔可以开放长啲嘅日期？譬如咧，系一开咧就开两个星期啊，或者一个星期啊，咁每日有3000啊嘛，咁就今日嘅3000嘅名额或者2000嘅名额咧满咗啦，我可以申请明日嘅或者后日嘅再大后日嘅，就唔可以系一窝蜂咧，唔使一窝蜂咧就好似喺度打晒列咁样咧，就唔系咁好啦。咁即系如果佢可以申请到星期五或者系下个星期一咁样，佢系自己咧。申請者心中有數，邊一日我係可以翻到去國內。 另外Omicron 嗰個嘅變種病毒啦，尤其是近日一啲個案都擔心，可能真係會喺社區度做一個嘅傳播啦。你自己擔唔擔心啊？即係雖然政務司司長就話，即係希望可以即係通到關，亦都講到話衝線嘅階段啦，去到你自己擔唔擔心成個通關安排咧？ 我都有啲担心嘅，因为呢个 Omicron 就佢个传染性系几高，而且传染咗佢都未话即刻可以发病嘅，咁隐藏性啊都几强。咁睇情况咧，就都要一段时间呢个开关，我要睇个情况都系可能会压迟都未定。咁啊，希望唔会啦。咁我哋都个个都好想，尤其是喺年尾嘅时候，都大家都想。趕返去，尤其是我做生產嘅都好希望話返返去國內嚟講呢，處理一番處理返我哋明年嘅部署，明年嘅生意係點樣，尤其是而家話推行一個喺大灣區內銷嘅市場，如果你上唔到去，點樣可以推到內銷市場，即係一定好即係要親身上去領軍去睇個市場係點樣打呢，先至可以翻咗去先可以處理得到。 好啊，唔该晒史立德，多谢你。史立德咧就系厂商会会长，讲到佢哋都有一啲嘅安排噶啦，即系俾一啲公司系登记，如果真系一通关嘅时候咧，可以系做得可以快啲，有啲准备工作已经做咗噶啦。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书本《心态自胜》（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指出成長心態 growth mindset 和定型心態 fixed mindset 的分別，前者是認為人可以持續成長的信念，後者指人的能力多由天分決定，後天不可以改變太多。自己擁有成長心態固然是好事，但如果你是企業管理層、教師或者家長，掌握如何啟發其他人的成長心態就可能更加重要。 給大家幾秒時間想想吧，如果你的小朋友画了一幅很优秀的作品，你会赞他很有画画的天分，还是你会欣赏他画这幅画所付出的努力呢？如果你的答案是后者的话，就很能够启迪小朋友的成长心态。 因为李章他之所以能够画出优秀的作品，归功于他付出的努力。反之而言，如果你的答案是前者，就可能会助长小朋友的定型心态，因为他会将成功归于天分。 在心理学上，赞赏能起增强行为 reinforcement 的作用。当你赞赏对方的努力，便会鼓励对方下次付出更多努力。但如果你赞赏对方的天分，就是在鼓励对方一味展示自己已有的天分，而不是向难度进一步挑战。哪一个赞赏方法较好，相信不言而喻。 除了对成功外，对失败亦都有类似的道理。有一间美国的高中以仲未达标 not yet 取代不合格 fail 作为学生的评级，发现能够有效提升学习的动机，因为仲未达标的评语表示学生未来努力的可能，不似不合格有评断学生资质的意味。 讲到最后，有没有所谓成长心态或者定型心态才是正确？其实当你有定型心态，你便不会努力，这样就自然认为定型心态才是真相。但如果你有成长心态，你便会多作努力改变自己，证实成长心态才符合现实。事实是人如水一样，有改变流动的可能，但如果你想令自己僵硬如冰，亦是可以。在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善若水，持续适应，持续改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态自胜：全新成功心理学》，作者卡罗·杜维克，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我记得上年咧有一间叫做黄凤律师行啦，咁就发生咗一个佢哋嘅前文员啊，怀疑系不诚实挪用一啲客户嘅款项啦，透支嗰啲客户嘅款项啦，咁啊最终咧系导致律师会咧系用法定嘅权力咧系介入佢哋嘅业务啊，去接管咗佢哋嘅。咁啊个问题就系令到咧一啲系呢一间律师行嘅一啲嘅客户嘅资金咧系被冻结嘅咁，咁啊亦令到佢哋一啲譬如一啲买卖咧系受到嘅阻延。咁見到銀行界咧就有一個嘅最新嘅安排，就話日後一啲嘅交易款項咧就會由買家同埋佢嘅按揭銀行咧係直接交去賣家同埋佢嘅按揭銀行，唔會再經咧係買家嘅律師咧係託管呢個款項，希望可以解決頭先講到黃鳳律師行咧導致啲客户出現嘅情況嘅。嗱，整體嚟講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佢之前咧都有跟進過呢啲受影響嘅客户嘅，咁就立法會議員張國軍，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张国军，可唔可以讲下今次最新银行界呢一个嘅建议点睇啦？系咪解决到之前黄凤律师行一啲客户面对嘅问题咧？ 嗱，的而且确，我谂即系黄凤律师行咧，就系揭露咗就系喺个制度嘅问题。问题咧就系话，喂，律师会本身嗰个介入律师行业务咧，个本意咧系想保护客户，但系个出嚟个结果咧，其实咧系。啱啱相反咧，係令到咧好多即係客户擺喺律師樓嘅錢咧，係被凍結，唔係講緊咧係幾日，係講緊咧係一年、兩年甚至係三年。咁所以咧，到好多賣家咧，其實可以咁講，造成一個咧不可彌補嘅損害。而事實上咧，喺黃鳳律師行嗰度咧，到今日為止，你見到咧冇客户係因為咧律師行咧係唔見錢，但係有好多客户卻因為咧黃鳳律師行嘅資金被凍結咧而損失慘重。就呢一個就係而家嗰個一個制度系統嘅問題，咁所以今次我見到即係金管局同即係銀行公會做呢個嘅建議咧，我認為都係一個面對系統嘅問題去提出一個解決嘅方法咯。咁我亦話喺個建議裏邊，究竟有冇啲地方能夠令到業界將來咧係更加清晰嘅責任，大家要講得清楚嘅。對買賣雙方會唔會因為銀行直接交電子系統交收而引致個負擔係多咗嘅？咁呢啲地方咧都係值得即係講得清楚，令到大家係即係做盡善盡美咯。 但過往咧一啲物業交易嘅款項咧要經律師樓，係咪都有佢嘅原因嘅咧？而家唔經又可能出現啲咩問題咧？ 以前我諗相信大家明白啦，即係其實法律嘅行業咧都係一個好歷史悠久嘅行業。咁所以我哋好多嘅手法啊，或者我哋嘅模式咧，都係用一啲比較傳統嘅模式。咁但係隨住嗱，而家見到一個政策嘅一個嘅問題出現， 而但係其實我哋個科技好似呢個付款系統咧，其實個發展咧，其實可以咁講，近年亦都非常之快速。銀行同銀行之間個電子系統亦都非常之成熟、穩定、可靠。咁我諗喺呢個時候點樣應用我哋呢一啲嘅即係成熟嘅科技，去配合我哋即係法律行業嘅發展，從而更好保護客户咧？我覺得喺今次裏面咧，正正就係我哋要做嘅事情咯。 嗯，咁所以而家如果個款項係交易款項咧，唔係經律師去處理咧，咁日後律師樓嘅職責係有啲乜嘢唔同咗咧？ 其實律師行咧最大嘅職責咧，就係去確保嗰個買賣嗰個樓宇嘅業權啊，係咪良好啊？咁因為你買一層樓翻到嚟，其實除咗你話我入到去門口之外，其實嗰層樓法律嘅業權係咪完整呢？亦更加重要。點解呢？呢個會影響到就係你可唔可以問銀行借到錢啦，亦都影響到你將來可唔可以將層樓係賣俾第三者。咁所以其實律師行佢嘅最大責任咧，就確保即係幫你睇翻曬成層樓嘅業權係狀況良好嘅，冇問題嘅。亦都冇即係之前嘅買呢個舊嘅業主咧，係冇爭人錢，而令到新業主咧係要承擔一啲潛在嘅法律風險同責任嘅。又冇僭建物嘅命令嘅咁樣。我諗呢一啲就係律師樓要做嘅一啲嘅事情。 嗯，頭先你有講到話，而家啲銀行即係嗰啲電子支付系統都好可靠啊、穩定啦。咁而家就新方法就係利用呢啲電子支付嘅系統，由買家嘅按揭銀行係直接過到去買家嗰個按揭銀行嘅咁。不過我見到仍然有啲意見就話驚，如果萬一個系統有啲交易嘅出錯，係保證唔到買家得到一啲嘅賠償嘅。你覺得呢個機會出現大唔大咧？又？ 我當然啦，我即係覺得任何嘅方法咧都會有佢一定嘅風險，但係大與小嚇。我相信即係以而家個電子付款系統嗰個成熟嘅程度，當然啦，我哋可以再要諗下喺點樣去做好個系統嘅穩定性啦。但係我諗遠遠較而家我哋傳統方式靠我哋律師行用信差。每一日咧帶住呢啲去銀行度攞支票，然後就交去另外一間銀行，呢一種咁古老嘅方式咧，我覺得係更可靠同穩定。 嗯，今次呢個新方法啦，如果做就話喺啲二手樓啦，啲轉案嘅住宅樓宇啊、車位交易啦，就唔包啲一手交易啊嗰一類嘅。你自己點睇咧？覺得係咪應該要包埋咧？ 當然這個都是一個新的嘗試，要做的時候我覺得都是要首先建立到大家的信心。所以如果你說開始的時候我們先在二手住宅物業去做的，然後如果是一路做下去，大家是覺得普遍是覺得好啊，比以前真的好很多啊，大家都接受的方法的時候呢，跟住將它擴展到好像你所說的一手樓啊，或者是甚至車位啊，我覺得呢都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是當然可以去循序漸進，先在二手住宅物業咧，係作一個嘅嘗試，而的而且確呢一個係而家嗰個制度係嗰個漏洞嚟講咧，最大影響令到大家對即係喺律師樓買賣咧，會信心削弱嘅一個嘅環節。咁我覺得而家要首先喺呢個地方咧，要做一啲鞏固翻大家對法律行業嗰個信心，呢個係重要嘅工作。 嗯，會唔會有啲即係交易就包，有啲交易唔包，有啲所謂市場混亂嘅情況咧？ 唔會嘅，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咧，而家有啲人即係一有一個新嘅制度去代替一個行咗可能講緊係一百幾十年嘅制度嘅時候咧，好多嘅從業員咧，其實一定就會有抗拒嘅。但係我哋係咪就因為覺得唔方便，有新事物我哋要去接受，要嘥時間而令到我哋去唔去提出一個方法解決一啲我哋而家眼前見到嘅一啲嘅問題咧？如果喺社會利益嚟講，點樣去保障我哋即係客户喺律師樓嘅錢唔會受影響？呢個係最重要噶啦。 好啊，唔該曬張國軍，多謝你。張國軍咧就係立法會議員，講到有關呢個銀行界喺處理一啲二手買賣嘅新措施啊。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咯，2021年嚟到尾聲，2022年千禧年代再同大家見面。